锵锵三人行。哎， 其实呢，我有几个朋友做过酒吧，就在那个三里屯做过酒吧，很复杂。这个兴起跟所谓败落不是单方面原因。你看，比如说吧，就像刚才李艾说的，他开始认真，后来呢就慢慢就疲了。这人不能整天扛到三四点钟，天天不睡觉，对吧？而且也挺烦的。那个你喝杯酒跟你自己弄一个酒吧是两回事儿。就好多女生比如说认为想开个咖啡馆，那是你喝个咖啡跟开个咖啡馆是完完全全两回事儿。再往下呢，比如说朋友不付账，其实我开始早说，我就老跟他说，我说你别的东西可以欠，这个酒债是一定不能欠的，否则的话慢慢就好多账期，拖就拖了，拖惨。再者就是房租，你开始不红的时候呢，或者说这个地方这个店不火，这个房租呢无所谓，但通常最多给你签五年，对吧？然后你火了，说 OK 加50%，加100%房租，就你装修已经搁在那块了，然后你说你认不认？不认的话又换，人气可能又断 差了。 然后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咱本身就没有这个带引号的这个所有权，那么清晰的所有权，这事儿能不能干，你这房子能不能经营，能经营什么等等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再加起来别人一找茬，地痞流氓一过来，然后就是很多人说算了，玩一阵就算了。其实反而呢，从这个角度关照呢，你看欧美有些地方它可能不太温不太火，就这么一直过去，可能过了30年40年，我去回欧洲，可能还那个酒吧还在那儿，你就觉得那个只是说那个卖酒那个人原来还是窦小涛，现在变成窦文涛了，只是说又长了40-50岁，但是你感觉有点，我觉得是蛮舒服的。你觉得这个其实时间过得还是能留下一些痕迹，又没有说过去的记忆都被抹去那种感觉。现在你再回你看不到啥。 是现在啊，就是说每个城市啊，是不是都应该有个放浪形骸的地方？我发现那天李小木在我们这儿在聊呢，说三里屯脏街不该拆，但是我觉得他举的例子也不是完全准确哈。他说你看我们日本歌舞伎厅，对吧？他就是一个城市总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可是我说这个里边也确实有个矛盾，就是说三里屯这个脏街呢，它和你的歌舞伎厅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儿违章建筑比较多，对吧？它日本那个，它西方这个，它是在一个法制化环境下慢慢自然，你说生长，中国真是野蛮生长。 而且日本也有变化，其实最相对来讲最开放最不管的时候是荒木经惟那个50年代60年代的日本，现在也不行了。就是荒木经惟他自己都被抓进，因为这个猥亵罪都被抓进去好几次，但现在就其实他也快80了，77、78岁了，也不能像这个他早年那么做了，就是带着相机到处乱拍啊，什么各种姿势啊等等。中国这块呢就更难办，其实说到底就是房子不是你的， 对， 那个地儿你能不能干，能干什么都不是你定，然后你就没有长心嘛。无恒产你就无恒心，这个很正常的一个。 而且就是说现在这不是前一阵这个的那个南锣鼓巷那个书店的事儿，我们不还聊呢吗？都是这种问题，就是说自己开墙打了个洞。当然了，那他现在就是说很多人不满意政府，你说拆就拆啊，我们这个生鱼资长鱼资，对吧？就混鱼资的地方就给你这么毁了。可是有时候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你这个破墙开洞呢，它安全不安全也是个问题。包括说这个将来这儿着火了怎么办，或者说，而且就是中国的城市管理啊确实有一个强力意志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就是很难办，就是说秩序和这个混乱之间永远是一个矛盾， 他就从来不说清楚。可能呢一个是历史传统就不说清楚，另外可能也是 on purpose， 就是故意不说清楚。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就像刚才你说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我能不能打这个洞？如果我要打这个洞，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对吧？我向谁申请？他有什么依据能决定我能不能打这个洞？打多大，对吧？他怎么能批？多长时间能批？现在你想找庙门可能都没有。这个就我在四合院住过挺长时间。这个你比如说，你弄个露台可以不可以？ 是邻居同意就行了呢，还是要报批？可以到什么程度？能限高到多少米？ 是， 在美国这块规定就很清楚。哎，你到这个 county， 到这个县政府，你去申请，县政府说有哪些有资质的，去给你做规划，你想计划弄成什么样子，然后依据哪些条例，哪些行，哪些不行，征求邻居的意见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把规矩立清楚，也可能。北京已经那么久了，其实咱建国也那么久了，如果你规矩清楚一点啊，有些事儿呢就会相对的稳定很多，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 是， 但是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三里屯脏街，他就是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感觉，哎，他旁边就是一个感觉好像象征北京最商业化、最时髦、最流行或者是最贵的一个地方，然后旁边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感觉有点破破烂烂的啊，很便宜的一个地方。你知道那里头有一个面馆，在那脏街里头有个面馆，那个面馆有名到好多艺人，就是很当红的艺人，都愿意在那排队去吃。 哦， 那你说你现在想想，我因为我也去吃过那个面，它确实不太一样，比较特别，它面比较筋道粗啊，然后打卤啊这样子。但是你说它真的有好吃到一个艺人哦，就是对，就是很就是愿意遭受，就是比如说可能会有很多的粉丝来跟骚扰他，然后他就愿意去那排队吗？就是他也没好吃到那个份上。但我觉得有时候人就喜欢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吃卤煮嘛。 嗯， 对吧？你要细细想卤煮这玩意儿， 因为有男朋友嘛。 不是我，但是我是真的好这口。那你这细细 好男朋友这口还是好卤煮这口？ 都好。但是你细细想想卤煮这玩意儿，它有什么那么值得吃的呢？它就是有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它有那个 就说三里屯脏街这个名儿起得好，哥们就喜欢脏的，就是说你明白吧？就是这个脏啊， 我偶尔要那样一下。 过去他们 放纵一下， 对，过去他们就问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城市哈？我就说你肯定是纽约啊，就是要是跟这个洛杉矶相比，肯定是就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城市啊，最好它什么都有，有脏的，有干净的，对吧？有就是它这个够丰富啊，就是所以这个脏这个词儿啊，真是意味着某种。这个人就像人一样，人也有各种器官，对吧？他是不是这么一个？ 是的，其实严里说很像的，就是原来我们学微生物学，那个老师呢就说，你们想在北京想活得健康，就是一年一定要吃两次以上这个苍蝇馆，就街边那馆，就是那种哎呀有苍蝇飞来飞去那样子，就街边那馆点一个京酱肉丝，你也不知那个酱里边是啥，你就闭着眼吃。该拉肚子拉肚子，然后让它菌群自己形成一种平衡，这样你才水土相服。其实刚才二位说的我也特别有体会，我觉得丰富度就是如果在一个生态系统里边越丰富实际上越美好越稳定，你越单一越不好玩。但是呢我从某种程度我觉得政府也挺不容易的，这个你说啊到底那个度在哪儿，一个个别几个人就会把那个度破坏了。 是， 本来路非常窄，不能停车，咣叽一个车就扔在那儿，人就没了，去吃卤煮了，对吧？就去泡里爱了，是吧？这个一搁那搁仨小时，你说别人怎么办？你说把他车拖了，把他车砸了，把他车弄了，就这种事儿多多少少都有。那胡同里比比皆是，根本就原来是给走轿子的那条脏街，其实我还是蛮清楚的，你。两三辆车堵在那儿，几乎里外都不通。 所以啊，他说这个，这简直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集中问题的一个反应。 是的， 就是说，真叫一步二十五尺啊！你不知从何说起。 嗯， 就是谁都觉得谁都有理。你说你这么一个秩序，而且呢，中国人也很多时候也不太守秩序。 是， 而且呢，这里边有多方的利益。比如说，你很喜欢这儿，你就喜欢这气氛。可是呢，他。你比如说像美国，我估计甚至说香港啊，在某个社区要怎么发展，他比如说通过议会啊，或者这个社区居民，大家投票，大家决定。你现在他那个地方，可能有些人是说我住在这儿的人， 我不高兴， 你帮我弄成乌烟瘴气，不，我要不要生存质量，对吧？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个矛盾就很多。哎，但是唐哥，你可以讲讲。在那儿泡妞你有这种经验吗？我这话题拐得有点猛是吧？ 这急转弯 好， 不是因为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好多人说泡妞要去三里屯。 我是从来不泡妞的， 都是妞泡你， 不是那是你吗？因为他从来不去街上泡嘛，那从来都是在学校。 不就你青少年时候，比如说跟女生谈恋爱什么， 那就是那时候 跑到 那 个，那 应该都是找姐姐嘛，对吧？那个 啊，那时候玩姐弟恋， 没有学习长大嘛，那个那个时候，这但是开玩笑，那个时候我的体会更多是见大哥哥们，就是所谓比我年岁大的，特别能喝酒的。我总想知道，哎，这个世界长成什么样呢？其实你想嘛，一个学校，因为我们还住校，当时这个无论是在高中啊，在大学啊，总想说，哎，提前走出社会的这些，特别是哥哥们啊，这个大个10岁、15岁，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有哪些这个坑啊，能稍稍从他们嘴里听到，能稍稍少走一点，能绕过去？这是一。另外呀，就是北京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好，包括今天这天气，对吧？杀逼北京，对吧？哈，那个，但是呢，北京只要是有几天好天儿，你在户外一坐，弄杯啤酒， 哎呦，那舒服。 弄点酱牛肉，对吧？然后小风一吹，然后呢，有姑娘就有，当然更好了。没姑娘，有几个这个老炮吹着牛。 没姑娘再找找街边找找。 有时候呢，还他是这样。最好是没姑娘在桌子上，听听这些老炮讲他那些姑娘的事儿， 哎，这也挺 逗。然后你看隐隐约约呢，在街上再走过那么几个人，远远绰绰的，那时候眼睛还没花嘛。 对，结果 觉得生命真美好。 对，走近了，姑娘，大哥要娱乐不？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堂哥真是也是搞企业管理的，考虑问题很全面。我最近呢也是替这个北京市政府想 替政府发愁， 替政府想这个事儿。我最后呢从这个毛主席的哲学思想里啊得到了启发。我现在就发现呢，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老想解决矛盾，对吧？但是毛主席写了一部书叫《矛盾论》。毛主席说呀，矛盾是永恒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今天我觉得包括我们生活的，你很多着急上火，我跟你说李艾，你听了我的话你能宽心。就是现在比如一个市长哈，他老想把什么给解决了。比如说这地方脏乱差，我怎么给他解决了？可是也许你要按照毛主席矛盾论去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矛盾的对立转化和统一，比如说城市的有序和无序，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城市变成一个权力意志的一个秩序了，这个城市啊没意思了，没有人味儿了，对吧？哎，但是呢，你要城市完全变成脏乱差、违法九反之地，那也不行。它恰恰呀，有序和无序就跟物理学一样，这段矛盾呢，你让它存在下去，你再从中呢， 从中渔利。 调解余力那是你从中调解，哎，对，就你在从中调解，哎，你在转化这个矛盾，比如说这个好比说你要觉得它脏乱差了，用这个更温柔的方式，更细腻的方式，既保全它的文化又怎么怎么样，但是又尽量，甚至有些人说有些工作甚至需要挨家挨户去做，更细腻去。现在咱们中国有些时候就是这种粗暴啊，原地铲平。铲平其实城市里有意思的地方，你觉不觉得？ 但是铲平这个事儿对于就是真正的执行者来说它更容易啊。 对，就比如说这个 它简单， 计划生育全给结扎了，然后现在全放开了，他说半放半不放，这个姿势很难拿，你让政府怎么样吗？ 你结果你就看见两头都是灾啊。 对， 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其实这个分寸感是最考智慧的，你说我要不就都有，要不都没有，这个其实是你执行的人，我也是妥妥的知道我该干嘛。 所以 但是你说拿好这个分寸，有些人该有，有些人就该没有，你说这个分寸。 哎，李艾，我倒问你，我一看你这美啊，我就说女孩为什么爱逛三里屯？ 它全嘛，你像我们买东西，就包括现在你有很多购物的软件，你都是因为它品牌全。我要比如说我本来想去奔着去买双球鞋的，但我顺便我看上一衬衫，我也把它给买了。哎，它全，而且那个地方，你像三里屯是这样子，它现在有这几个街，它有便宜的品牌，有贵的品牌，它都有。有便宜一点，原来有脏街更是，你还有便宜的吃的东西，也有高档消费的地方，它什么都有啊。我去到那儿，我只要当时我一拍脑门的时候，我现在心情我想吃个便宜的我也行，我想吃个贵的我也行，我想买个便宜的它也有， 就是丰富 全、全货、 就是我去那儿我方便我全过，我不需要再打一车去另外一个地儿买另外一样。 还是说就说还有的人说，当然咱就不能乱说了，就说有些女孩到那儿是去碰外国人的。有 早年间肯定是有，现在估计因为原来外国人吃香， 我说北京这些国际破落户， 现在外国人还没他吃香。 对，现在姑娘也门也不傻，原来就像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再早哈，00年前后，其实你出个国啥的，那还是很有面子的 事 情，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如果你还能在国外混着，你别说混好了，你就是能落了户了。你再回来那都属于是，对吧？我那个就是喜庆事儿，我回来得跟大家光宗耀祖一下，就这种。所以那会儿应该是有的，而且专门去三里屯那儿做完以学英语为名认识外国朋友，有的，那是有，我身边都有朋友是这样。 其实你说常去三里屯玩的人哈，在不同时代啊，他好像是一个圈一个圈子一个圈子的人。我有时候我听上次我一哥们讲，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道理对不对啊。他是说啊，他有些女孩最后找老外，倒不见得是因为什么崇洋媚外，他是说， 难道是因为学外语吗？ 我跟你说啊，这种声色犬马之地啊，有些个女孩玩的啊，那就是远近有名的。你知道吗？就他本来这可能这里边的人没准他都睡过一圈儿， 真的吗？ 那叫集邮， 真的。 对，不是，就到最后啊，照我这哥们儿讲话呀，就是说啊，他只有找一老外，因为这个圈里边的男的全知道，可能都跟他，你明白吗？对，就这么开放，我不歧视这样的女的，这样的女的我们也是 人家生活方式嘛， 对，也是应该尊重人家。但是呢，我就说他这个客观上啊。他最后呢， 怕不太好交代哈，众兄弟不太好交代。 不是，而且呢，兄弟们呢，我发现男人这个肮脏性也表现出来了。男人呢可以睡你，但是呢，真要找你当女朋友的时候，见你在这个江湖上有这个名声，他也不大敢。 你还有这种习惯啊？ 哦，我没有这种习惯。 不是，你还有 我经常考证一些你过去的历史。 我忽然发现他，你看啊，他有处女情节，然后他还有这种，就说自己可以干，但不能让女生干，他。 我没有， 你的三观还是 我是分析，我 蛮古典的、 哦、我没见过这样的女的啊，我身边女的都是那个这非常棒的啊，就是我就说啊，就是有的这个女孩最后找外国人，实际你也得说，人家外国人相比之下呀、啊也比较尊重女孩子的独立性，就或者说你有什么过往啊。反正他也不知道， 反正中文也不好。 对对对。 但确实有一些女孩，她可能就像你刚才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她不见得是真的就是有能力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哈。但她确实是更加懂得女生， 对， 她更加愿意站在女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像我们中国很多老爷们们吧，他那个思路不太一样。 而且外国人其实我自己这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就是我看人家相对来说可能更家庭观念更 重 传统一点， 还真的是 我自己感觉啊，原来就我出国之前看那些那个腐朽的资本主义那个各种书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真的怎么能那样呢，我以为下了飞机就是到处是枪战，然后到处是啊各种各样的脏街，然后发现没有，到了晚上8点之后没人上街，酒吧你还得开着车去，那块在外国能喝一两杯然后接着再开车再回来，所以说你看外国人有些习惯就是一瓶小啤酒喝一晚上，那其实有点原因的，不只是穷，有时候因为他喝太多他就没法开车回去了，又没出租车什么都没有，你发现哎人家干嘛去，都回家陪老婆去了，陪孩子去了，陪他妈的他爸去了，或自己在家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了，其实反而又想，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对吧？你开心了半辈子，然后你想说，哎，受伤了，对吧？你是托付给窦文涛这样的，还是托付给一个，就是美国这个中部一个二流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其实这选择就很明显了。 对， 还真是。 要不然就得砸在冯唐手里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拉冯唐来讲这个，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中国人呢有点像怎么说呢，水泥地上生活，就我们呢本来北京是一个中国最有历史源流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些自然生态你就觉得被破坏，就连三里屯这个临时乱建 人文生态 这么形成的，就是 哎，文化呀，或者说一个好玩的地儿啊，广州话叫香港叫头点儿、啊，比如兰桂坊啊、嗯、河里活道啊， 网红店。 哎，对，它是长成的，它自然生长，而且就是每个城市都有。 都有。 当然，你比如说，甚至你知道柏林有一个，我都没敢去，我听他们说有这么一个酒吧。它太有特色，就叫亚文化。过去也有人呐、啊、说这个三里屯这个地方脏街这个文化叫什么世界主义、嗯，我也不知道世界主义什么意思，嗯、就是到这里边感觉就无国界了啊、嗯，而且是怎么玩无下限了，对吧、嗯？但是呢，就是你像柏林，他们说有一个世界著名的酒吧，这个酒吧呢。就是那种 loft， 就跟那个工厂车间一样、嗯，那个环境啊，就很干嘛，各种各样的你说的好的不好的东西都在里头，但是是全世界这种人的圣地。然后你看，它形成一个亚文化，它这个亚文化很有名的是一个看门的一个保安，嗯，就是说啊，你别看排着队进门啊，嗯，但是谁能进去谁不能进去，得他说了算。但他有什么标准呢？他没标准。他曾经就是把好莱坞明星，是不是有个叫小甜甜还是叫什么，到门口他看了看，走，不让进。他没有标准，很多人就是揣测，就是这老头到底什么标准？他没标准，等于看你不顺眼就不让你进去。 那你可以拍个纪录片，就镜头整天对着那个口。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你看每个城市有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啊，老实讲，为什么咱们今天还是讲就是城市生活的脏与净啊？嗯、就是你比方说，他们讲三里屯这个地方，咱也能想到公安压力非常大。嗯，他们说那个三里屯那个派出所啊，24小时灯火通明，嗯，说很多醉汉当夜店就走进去了，就说你想这个地方又在10个食管区之间乱成这个样子， 直接再要一瓶啤酒。 对，他当然确实是有他的问题，嗯，但是就是说实际上你比如说当年很多香港有个词儿叫酒反地带，嗯，你知道吗？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叫九龙寨城，嗯，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 对吧？嗯、九龙城寨 原来还是归清朝管， 世界著名贫民窟，嗯，那就是当年英国也是一个法外之地，嗯、就是说英国警察也不进去， 对对对， 最后拆的时候，因为要回归了，拆的时候都发生类似于暴动的这个行为，强拆啊！但是那个地方到现在这个九龙寨城啊，有的电脑游戏里就用来做模型， 嗯， 那个里边的这个多年形成的违章建筑啊，大白天进去开路灯，暗无天日，到处都在滴水，你知道？但是里边有还有它的很多小店，有它有工厂，嗯，这个里边行，这周星驰拍那功夫，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九龙寨城，有时候你看，你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地方未必好，未必对，未必那么合法。 现在那个重庆大厦。 哎， 就有点这个意思。 是是是是， 在那个九龙那块儿，哎，尖沙咀那块儿，其实我觉得香港呢，除非极端情况，你说那个九龙城寨、九龙寨城，我忘了他那个最后两个字怎么说了，是极端例子。但多数呢，你看香港还能有一个大家在中间有一个度。我们的问题就跟刚才李爱讲的似的，什么东西开始说，哎，我辟出一片市场，或开始引引人，那时候是拼命吸引人。嗯。潘家园市场这不也是一样吗？原来有点这个鬼市，说给你盖个房子吸引你们过来，你交个房租，对吧？然后慢慢越来越起，越来越起，那人一多了，那周边肯定是乱嘛，对吧？这个或者有些人，但是有些人呢，这些做法呢就超出了这个原来的规定范围，比如说乱停车呀，比如说乱搭建呀，比如说在旁边不是这个用途的也作为这个用途，哎，然后政府不高兴了，政府不高兴那怎么办？咣叽，你关了吧，弄到通县去。就是其实这种事儿，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在做这种循环。嗯。可是城市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咣叽把这东西搬完了，东西就能移栽成活。有时候比植物还难。嗯，一个树，一个大树，它都长了几十年了，你给它连锅端了，它搁到别处就真能活吗？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儿。嗯，如何能避免这个，让这个城市呢，在过去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变得更美好？特别是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特别应该。 你算是老北京了， 我北京生北京长了。 你现在看见北京城今天的样子，嗯、你这个抚今追昔，你的评价，你是不是骂娘啊？你会？ 不会不会，还是新社会的嘛。 你看我有个老哥啊，就是他就是在老北京，我就发现每次上街他就骂，他说这北京太丑了，怎么弄得这么丑啊。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难啊，您想想，你就像那个看门的老哥似的，如果你给他这么大的权利，对吧，他给他分寸了，你说你掌握这个分寸，他就可以把该进来的人给清除出去。 对对对， 所以你说这个 不该拆的拆了，该拆的留着。 你说这真的是难，这真的还要看 关键要选好老哥。 对，这个老哥得选好了， 选好看门人， 先得给老哥找好妹子了。哎，但是你说这帮人又会转移到哪去呢？看这个当街拆了 就没有了，就可能不知道了。 到 冯唐家附近， 到鼓楼大街。